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翻嚟第二隻啦，咁2016年咧，我哋自己有一個總括嘅，就幾個字啊，死得人多啊，咁啊死嘅人咧，係的係我哋嗰個文化，即係呢個所謂嬰兒潮嘅文化英雄啊，嚇、嗯，咁、今年真係重災區啊，今年，你即係差唔多死一個，你都剩低落嚟嗰啲就都好快就會離開我哋啦 嚇。 咁就嗰、那個可以提一提嘅就係阿 Leonard Cohen 啦。咁嗰、那個時間亦都比較特別嘅，就Bob Dylan 攞獎嘅時候咧，咁冇幾耐佢就過身啦，佢就死咗。 真係唔知係咪天安排啊？ 安排，因為好多人都 冥冥中 有咁講法就話咧，咦？如果阿 Bob Dylan 都攞得，咁佢都同級數喎。咁喺呢個問題上面咧，我就唔同意嘅，因為始終大家喺文化上面嗰個影響力咧，都係爭口決嘅。但如果你話純粹論嗰個歌詞或者佢音樂嗰個水平咧，咁佢又可以同國即係 Bob Dylan 講，又話即係又相不相伯仲嘅。咁但係我哋去講咧，其實 作品就佢少啲啊， 少啲， 少好 多。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佢本身佢第一個。即係嗰個 career 就唔係歌手嚟嘅，佢最先係作家嚟先嘅，佢就真係詩人嚟嘅。咁但係寫寫下佢又可以唱，咁佢作又即係有啲歌。咁但係點解頭先我哋講個級數唔同咧？就係話佢喺嗰個60年代發揮嗰個真正嘅社會影響力咧，佢就同 Bob Dylan 爭好遠。 係爭好遠。 咁呢個就即係唔可以相提並論啦。 相提並論。 咁你話佢好唔好咧？咁即係大家唔需要爭論啦。 有人捧佢， 有人 捧佢 啊。即係鹹魚青菜各有所好嘅，所以呢啲我哋就唔會爭嘅。 阿蔡琴唱嗰只歌喎，好嘢喎！ 係啊，咁佢嘅歌咧，事實上，我哋都覺得有咁嘅條件咧，我哋同佢做一次特輯嘅。咁但係問題咧，就幫啲人嗰次，我哋已經搞到即係頭昏腦脹啦。咁最近我先至叫攞即係啲參考資料先叫攞齊。咁但我同阿滿叔就應該越耐做㗎啦。我哋希望就唔遲過佢個諾貝爾頒獎。典禮結束之後， 我哋要聽聽佢嘅 speech， 可能冇啊。 哦，唔講啊，唔講嘢。 或者佢唔去嘅可能。 哦，佢又唔去，又唔去。 咁我啱登咗啦。嗱，佢究竟去唔去咧？我就唔講實，因為點解咧？呢位仁兄咧就好難捉摸佢嘅。佢又都有多日事咧。我哋做特輯嚟講，就係話咧，佢唔係佢，即係而家覺得佢都唔需要曝光啊。我嚟攞又好，唔嚟攞又好，我睇我心情咁。但係咧就Leonard Cohen 咧，佢始終都係一個足以嚇我哋去紀念佢嘅一位文化人物啦嚇。咁但係如果喺我哋角度嚟講咧，我哋就唔會話完全講佢嗰個全面嘅評價。最重要對於我哋亞洲區嚟講咧，就係佢同佛教之間 嘅關係嚇。啊呢樣嘢真係最近，我真係最近知，我都唔係跟開呢樣嘢。 呢個我知嘅牌，我知嘅牌。嗱個原因咧就係。佢喺60年代咧，其實好多呢啲反建制啊，或者當其時咧，即係用一個比較前衛嘅角度嘅去評論文化或者從事文化嘅運動嘅人咧，都幾受東方特別係佛教嘅影響。 哦，佢又屬於 Beat Generation 嗰代 嘅。Beat Generation 一定係㗎啦。咁Bob Dylan都係啦，即係我哋去做頭先嗰時，我哋有講過呢個關係啦。咁喺嗰個年代，譬如係。頭先我哋提咗 Beat Generation， 咁佢哋好受佛教嗰個影響，係嘛？雖然唔係個個都能夠 即係用第一手資料接觸到，咁但係有啲就 係好轉手啊，經日本， 啊經日本 啊 ，Cold Mountain 啦，啊韓韓山啊詩人啦，和尚詩人啊，和尚詩，咁啊韓和尚詩人呢、這個啊韓山啦，中國詩壇咧係見唔到噶，即係見唔到嘅真係。 嗱，如果譬如我哋去講評論呢個現象嘅時候咧，我哋就比較有一個優勢。就是我哋可以睇到佢究竟佢接觸個東方嗰個佛教嘅資料或者嗰個途徑啊，同點同中國文化接軌。嗱，譬如話你講個有行呢個法號點嚟咧？佢跟邊個師傅去做禅修咧？咁呢啲我哋就會講得比較清楚啲啊。 都係可能經日本噶啦。 因為佢哋特別喺加州嗰邊啊，其實就有好多不同呢啲嘅派喺度嘅。咁講個詳細，譬如話，就算你話日本，咁日本都唔係自己純粹佢本土嘅，佢都係受即係喺中國嗰邊打嚟噶嘛。舉個例，譬如你係曹洞宗啊，定係其他嘅咁樣嚇，譬如淨土咁樣嚇。咁呢啲我哋即係可以林濟宗啊，係嘛？咁呢啲我哋可以 trace。 呢、這個要講講啊，加州真係佛教聖地嚟嘅，不過用佛教聖地就我哋同中國佛教界咧就少聯絡唔多嚇。 咁呢個係政治原因嚟嘅，政治上因為嗰個年代咧移民到俾咧，其實 台灣都好少聯絡佢哋嘅，台灣都唔聯絡佢哋嘅。所以同中國佛教界無關，同大陸更加冇關係添啦。 冇啊嘛，大陸就斷咗層添啦嚇。咁呢個課題咧，我哋可以拍心口，即係佢講咧，我哋係有先天優勢嘅。因為無論日本的原始資料、中國原始資料或者西方，我哋都睇，都識睇啊。咁即係所以喺適當時間，我哋都會做一啲評論啦。呢個問題上面， 就我自己個人經驗咧，我亦都去過斯里蘭卡，入過佛廟，咁見到個和尚喺電腦度搞嘢。我問佢：喂，你日對住電腦咁做咩啦？咁樣佢話日等緊聯絡通訊咁樣。跟其他啲佛教界去傾啊問題講下嘢咁啊，即係話咧，佢咧程度一樣用英文可以寫到佛教嘅內容出嚟。咁呢樣嘢咧就，但呢樣嘢咧就啊唔係好多中國人做得到噶啊，因為我諗唔知點寫真係啊。 有嘅，咁你比較專門嘅圖書館啦，我自己都睇過下嘅，譬如陳觀哲啊啲有寫佛教歷史。但是涉及到 佢日通日咁嗰興咯。 但是你話即係和尚本身用英文寫就相對比較少嘅。 佢咧就係每日咧， 即係我講中國嘅和尚啊。 佢討論問題嘅時候咧，就不停同不同國家嘅和尚傾緊偈喎。哇！我真知道原來有人咁做呢樣嘢喎，因為。 但係你睇個歷，其實你要知道個歷史背景嘛，就係嗰個主要嗰、那個功勞咧，我相信都係由藏傳佛教嗰度咧就帶起嘅，就係因為50年代末期佢哋開始要走出去嘅時候咧，咁佢哋最初都唔識英文嘅，但係佢哋做一樣嘢就係佢哋發覺喺即係英語界，佢哋去將嗰個藏傳佛教嗰、那個宣揚出去嗰個途徑易好多。 呢個咧事實，因為咧佢最勤力學英文嘅人西藏人。 係啊係啊，咁你佢勤力嘅原因好簡單，就係 佢冇學英文，佢爭傳唔到，爭傳唔到，所以不停學英文，不停咁講。 佢哋好嘢嗰地方就係佢哋 pick up 得好快喎。你差唔多一個 generation 已經即係可以將佢哋嗰個即係講緊即係20-30年咧，其實已經可以將佢哋嗰個。成個信息表出 嚟，係啊！我都唔知點學英文，我都唔知點學。 咁我相信都 走咗出去就即噶啦，真係 要用一個可能因果關係去解釋呢樣嘢啦。有很多嘢都即係如果你話去漢族嘅人去做咧，就始終都做得即係唔湯唔水。 做得唔湯唔水， 你就算到而家都係嘅。嗱，相本書講話，咦？你真係少嘅中國人去用英文寫翻嗰個佛教嘅理論咧，咁唔係冇。咁個別個，但係如果你話好似嗰個藏傳佛教咁大規模咧，即係佢哋可以做到，即係冇遍地開花咧，咁呢個真係。 就似你話嗰啲係學者寫篇論文或者寫本書咁啊，寫一本書啫。我日日傾偈，日全世界等德國和尚，等呢個咩國家和尚，不停咁日日傾喎。咁你真係寫呢啲嘢，寫一，我真係覺得 一般人做不到，中國人做不到，真 係。係啊，嗱咁嗰個原因後邊咧就我哋都可以約咧講下，就大概咧，因為咧喺特別而家中國佢冇咁嘅需要，係嘛？咁如果你要睇我啲嘢，如果我啲嘢正，咪譯翻我啦。 閂埋門咯，全部閂埋門，全部閂埋門。 而且喺中國嚟講咧，事實上佛教係一個斷層喺度嘅。而家好多出嚟嗰啲其實都係即係 A 貨嚟㗎啦 ，A 貨一定係 A 貨啦。 咁你特別喺街度，你見到啲和尚真係同你行緊咧，基本上你都唔使俾佢， 唔使俾佢， 嗰啲唔係和尚嚟嘅， 唔係和尚啦，完全唔係嗰回事， 唔係嗰回事。嗱，另外一樣嘢，我相信亦都好重要嘅，即係我哋今日上咗喺節目都同大家講聲啦。咁就係咧，英文香港英文書店咧，就呢幾年咧就出現咗大規模嘅結業潮。咁好幾間即係好出名嘅書店咧，特別係英文書店咧都結業啦。咁嗰個情況咧，首先就喺機場啦，機場就 Patreon 已經冇做啦。咁跟住 Patreon 睇下呢個禮拜， 呢啲係被打壓啫，呢啲係啊，真係、啊。因為而家你機場就唔係賣英文書噶啦嘛，佢係賣啲最熱門嘅嗰啲 領導人、 領導人嘅私生活啦、 私生活咁樣嚇。咁、已經佔據曬啦。咁、但係即使呢個都難，因為其實機場而家都係三中。即係呢個就係三中商啊，壟斷，即係唔好話壟斷啦嚇，即係做曬㗎啦。三中商就係三聯、中華、商務，咁就呢個情況發展落去，其實就唔係太健康嘅。因為咧，如果你而家做落去咧，即係話我睇嗰個統計，原來咧香港嘅書店係全世界密度最高嘅。但係咧問題咧就係書種啊，俾你睇到書種咧就唔多，係嘛？咁如果你話去到淨係中英文書都俾係三中商去做曬咁，你隨時好多有得書你係會睇唔到， 梗係睇唔到啦。咁而家唯一辦法就係大家多上網睇買書咯。 嗱、啊，我 中文書有上網 㗎，冇你英文中英文都冇㗎啦。 嗱，上網買啊， 我知道中文都有，但中文嗰個就冇英文嗰個做得咁好啦嚇。咁、但係咧，如果你有冇得書店咧，我始終覺得有啲問題嘅。就因為咧，如果大家係真係中意睇書嘅話咧，其實就中意跨下書店。我啊中意兩樣嘢，中意跨下圖書館，中意跨下書店。我即係譬如話，我冇特別嘅一啲計劃要睇咩書嘅目的睇咩書嘅，咁我都行下，咁睇下邊本書啱自己睇咯。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你又會培養咗一啲多元化嘅興趣喺度。 當然要啦， 即係你唔會淨係睇你自己嗰範啊嘛。嗱，而家香港嘅書嘅問題係咩咧？就唔係少人買書嘅。譬如如果平時咧，隔嘅時候咧，我走去呢啲三中商入邊咧，都好多人嘅。但係問題咩咧？就係咧，大家買咗之後，第一樣嘢唔睇，第二樣咧睇完之後咧，冇即係去將佢記住。 你話好多人出現喺書局裏邊咧，呢、這個要講清楚，就係出現喺旅遊書個旁邊，全部係消費嘅書嚟。 嗱、我睇過，如果睇書局有邊幾樣邊啲書好賣咧，咁旅遊書啦。嗱，我亦都發現一樣嘅，食鋪好賣， 食鋪好賣 嚇、而且就算圖書館都多嘅，咁即係證明一樣嘢，香港人對呢樣嘢嗰個需求都幾大。咁、但係如果平日其他嘅高檔少少嘅書咧，就比較大問題啦。尤其是英文書，英文書我見到一個咩情況咧，就係咧啲書去嗰個速度好慢啊。譬如啲書擺有啲幾日，即係因為我去得長時間耐啊。譬如某啲書店，我睇嗰本書擺喺度成十年，即係二三年 都唔喐噶， 都唔喐。 唔係字典得啦，總之唔係字典，好彩唔係字典。 哇！有啲書個，因為我哋 參與遊説，我知道 嘛， 知 係嘛？咁即係代呢個代表就係嗰、那個。 即係就算暢銷書啦，好多年前嘅暢銷書，唔係今年嘅暢銷書。 咁你睇呢樣嘢，其實你已經睇到嗰個成個問題所在咯。咁我識嗰啲人，其實佢有解釋嘅。佢話咧，其實喺香港買英文書咧，主要都唔係香港人買，係遊客。咁我 經過唔買啦。 係啦，譬如話遊客，咁佢有好幾個地方啦，譬如經過尖沙咀，經過機場啊，仲有邊個地方？中環啦。咁就佢就買啦嚇，咁但係如果你冇咗呢啲遊客嘅時候咧，那個就 連嗰啲都 冇埋啦。咁所以中環已經冇咗好多書店嚇，同埋就租貴啦， 租貴啦。 咁我覺得咧，呢個同喺電影院都一個情況一樣嚟嘅，就唔係話而家你冇咗你唔去戲院你睇唔到啲戲，但問題咧，如果你唔開即係戲院開得少或者佢嗰個 會挨甜夠你自己，尤其是你是比較， 我先講一樣俾大家聽先。而家以前睇睇戲院睇咩做咩戲啊咁樣咧，就睇張報紙。而家冇地報紙廣告冇啦，咁全部都係上 網， 上網。上網而家都係慢啦，要上手機。咁大家咧就要去嗰啲 apps 嗰度揾戲院嘅睇電影嘅手機，因為只有嗰啲手機咧，手機嘅 information 最清楚啊，就係話最新嘅、最 update 嘅。話俾你聽，五點半做咩戲？ 唔係而家放映啲場就有撩楞啊！ 撩楞嘅一定場場唔同噶。 係啊， 所以變成咧， 你又估唔到佢喺幾點鐘嘅啊？ 嗰間戲院係譬如話開四點鐘，嗰間又開五點半，嗰間又開七點一、七點七點正咁樣之類咁樣，間間每個院都唔同嘅嚇。咁佢亦都因為需要咁樣，因為點解咧？佢唔想啲人。聚集一班人喺度啊嘛，佢拆開曬啲放映時間，所以變成套套戲咯。邊一間戲院有七個銀幕咁樣，佢咪七個上映時間。 你淨係攞呢個戲院呢個問題咧，其實即係你可以想象佢會影響咗一啲年青一代嗰人嘅睇嘢嘅口味，會收窄得好緊要咯。咁書亦都同樣，你冇咗英文書店，啲人去接觸嘅機會少咗，佢唔會主動走去上網啊，去Amazon嗰度瀏覽。咁變咗佢嗰個慢慢咧，佢就形成咗一個咩咧？佢覺得睇英文書咧係好困難嘅事。嗱、我哋講咁耐，其實我哋 唔好講書咁簡咁複雜啦，咁深啦，直情話雜誌都少啦。 係雜誌都少， 西方雜誌都而家英美雜誌睇得少啊。 係睇得少啊。咁你翻嚟呢樣嘢就係咧，你影響嗰個英文嘅程度啦，即係你個英文嘅水平越嚟越低啦。咁你越低嘅時候咧，你就越驚，越唔想接觸噶咯。 係 啊，咁呢個係惡性循環嚟噶嘛嚇。咁所以。即係嗰個英文書店咧，佢結業咧，佢始終係一個社會影響喺度嚇。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事實上咧喺其他地方啦，即係真係叫嗰個印刷業發達嘅地方咧，其實都出現咗同樣嘅問題嘅。我去喺加拿大，我都覺得係書店都做得好差嘅。 呢個你唔需要唔再講，我哋講翻轉倒翻轉頭。有啲情況咧開始轉好嘅。我知道中國大陸咧已經開始有好多24小時書店。有 廣州咯， 廣州有24小時。原來廣州嗰間 可以睇油東路嘛， 佢可以住埋佢，即係你可以過夜添。 有，我收到最近收到信息係講呢樣嘢嘅。 佢可以過夜啊！咁嗰個人咧就係 嗰個老闆，學嗰個喺巴黎嗰個 Shakespeare 啊 Bookshop 嗰度廣州嗰間咧，亦都可以有少少嘢食添啊，可以頂下肚咁樣，俾你頂下肚咁樣。嗰個老細咧，原來好得意喎，佢原來喺台灣讀 master 喎，然後佢係用只腳咧行咗台灣嗰一個圈喎，行咗幾廿日喎， 台灣環島旅行， 用只腳嚟行。完全唔搭車，咁樣佢話係可能係中國第一個人走咁樣做喎，因為咁就係嗰個書閣老闆啦。嗰間書閣叫做1200里書閣 啊。我都係即係喺上個禮拜我先收到呢、這個。 我都喺網上收到咁嘅信息。 咁我哋可能將來咧，我哋有機會嘅話咧，我哋都講一講咧，真係世界著名嘅書店啊！ 好多，數唔講唔完噶啦，嗰啲就係。 因為咧，如果莎士比亞書店咧，巴黎依間咧，佢到而家都仲係開緊業嘅。咁淨係呢個書店本身咧，嗰個歷史其實已經可以寫一個 我諗好多書噶啦，已經好多書講句噶啦。 係啊，咁個話説咧，就係你去巴黎咧，你如果 少數間英文書嘅地方啊，少數買英文書嘅書局啊。 你講巴黎 Shakespeare 唔止，而家佢本身佢有朵嘅，即係話呢間書店本身佢有一個好勁嘅出版歷史喺度嘅。 我知道，但係喺巴黎買英文書嘅書局都唔多， 我未去過巴黎，我唔知呢個唔敢講 嚇。佢係少數一間。 係啦，咁如果你話冇錢去到嗰度咧，你打地鋪，你喺嗰度洗廁所咧，做下其他雜務咧，咁啊可以喺度住嘅。但係佢會定咗個時間，即係唔係咧洗喺度住室嘅， 俾你瞓唔喺度住，俾你瞓， 俾你瞓啫， 唔係俾你住啊！呢個真差好遠。 如果我做你有錢，你會唔會做呢啲啊？ 我捱唔住啦，你呢、這個唔好講，我唔好唔好用我哋朋友舉例啊，唔好用我私人朋友舉例啊。 咁但係我哋喂老實講，如果我哋將啲書拎出嚟買，我哋都擺到間書店出嚟㗎，係、嘛？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禮拜再見啊，拜拜。